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一晚九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我哋嘅建筑二嘅时间啦。咁我哋呢一个系列嘅建筑二咧，就会同大家讲日本嘅建筑嘅。咁主持除咗有我冯杰咧，亦都有曾卓然、卓然兄，以及珠海学院建筑学系副教授黎东耀 Stan 嘅。咁我哋今晚咧同大家讲嘅话题咧，喺大和传说与神社咁当中呢，我哋亦都会揀嚟一套电影啦，又或者可以话系一套动画，就系宫崎骏嘅幽灵公主。咁喺入面呢，大家又可以了解到多啲呢个神话传说以及系神社之间嘅关系。不过呢，喺种种啱啱所讲嘅嘢之前呢，咁我觉得呢，就首先呢要请上一集啊，有听我哋节目亦都有去玩我哋嘅网上面嘅一个游戏嘅一班朋友们呢，咁就可以上到去我哋嘅网站入面 rthk.hk 第五台建筑二今集入面呢公布咗个答案啦。咁就係呢，请大家去分一分究竟图片入面嘅建筑係中国建筑啊，定还是係日本建筑啦。咁等大家依家有少少时间望一望先。咁但係呢，我同个卓然兄呢玩完呢一个嘅游戏之后呢，因为我哋自己都係等阿 Stan 俾咗呢图我哋自己玩过一次，即係睇完答案之后啦。咁当中都係遇到一个位置係我自己都觉得好出奇，就係我哋觉得係日本建筑嘅嗰啲部分呢，原来有絕大部分咧都係來自於智蓮政院以及係南蓮原池 嘅。係啊，即係首先我好乖嘅。但 Stan 就話咧，個做個測試之前咧就要用感覺，即係你一睇就要答， 唔好睇資料， 唔好睇唔好查，一咁冇意思嘅。一上網揾你一定係滿分或者咩，咁我就感覺咁去答，即係盡量係用第一感覺去處理。 係啊， 咁然後發覺咧就幾條我答咗係日本嘅題目咧，好似都有三四條咁上下，就其實原來喺中國嘅。即係因為係其實係喺智聯裏面，咁所以嗰喺刻咧我就覺得，哎呀，即係錯嘅咧大部分啦，即係都幾有其他錯，即係都係嚟自同一個地方，哎呀，真係慘啦！ 咁但係我哋上一次又講過噶嘛，就係話咧，即係日本建築本身同中國建築之間都有一個好大嘅聯繫喺度，咁而我哋亦都知道咧，智聯政院同埋南蓮原池咧，其實係一個仿唐代嘅一個建築群嚟噶嘛，咁因此嗱，如果我哋話嗰個係一個日本建築，究竟系咪错得晒咧？ 嗱，严格嚟讲，智联政院就同南莲原寺啊，严格嚟讲又唔系中国建筑嚟，系香港建筑嚟，甚至乎系九龙建筑嚟嘅。咁不过佢嗰个论述就系一个仿唐朝建筑嘅。咁当然，譬如智联里边亦都再详细少少，佢用嘅系宋代嘅一啲比例吓，咁样嚟到做嘅，唔系完全 100% 嘅唐朝嘅。咁點解會出現咗一個即係叫做 trap 到兩位嘅以為係日本建築呢？咁呢個亦都係同上一集我哋有提過啦，即係中國嘅唐代嘅建築傳咗去日本之後係大量去保留嘅，而保留嘅密度係比起喺中國境內係更加多、更加頻密嘅。咁所以令到一般我哋而家假設好似智蓮或者係南蓮原池咁，佢哋係用一個都好認真嘅方法去重構翻所謂唐朝建築嘅時候，得出嘅結果咧，就反而係變咗好似日本建築咁嘅。我亦都有都唔少嘅朋友啊，包括一啲建築師，開頭佢哋去智蓮或者南蓮嗰時咧，佢哋會質疑嘅，喂，唔係啊，話呢啲點會係中國 建築，唐朝建築呢啲日本建築嚟，個錯嘅喎。咁我就有嘗試去解釋，其實經過我嘅少少研究引證咧，都基本上唔可以否定嗰啲係唐朝建築。雖然個別可能始終都會有一個嘅叫做 interpretation 理解嘅方向嘅影響，可能會著重咗嗰個似日本方面嘅形式出現，尤其係南連原池比起智連嗰邊咧，係更加有日本化嘅。咁所以咧，會出現一個咁樣嘅特別嘅情況咧，即係中日建築之間喺嗰度去見到有一個交叉嘅狀況喺度。 係啊，即係如果你做嘅測試，你會理解咧。即係我哋當然事前已經知道有智連靖苑存在啦，都即係所以就算你第一印象都明啦。但係咧，一去到某啲嘅即係特寫嘅部分啦，或者即係你乜都睇唔到，淨係睇個建築本身嘅部分咧，就算你明知咧，你都會踩落去，因為佢的確係似，即係如果兩個中國同日本俾我揀，我都會覺得佢更加係日本風。咁所以呢一個先係可能喺即係個爭議嗰個關鍵，就係佢的確俾人嗰個感覺係，咦，有一種好強烈嘅日本印象喺裏邊咁樣。 咁唔緊要啦，兩位其實我計個分之後咧，全部都合格嘅，即係超過 50% 嘅 成功。 咁但係啦，始終今次我哋呢一個系列係講日本建築噶嘛，即係我哋唔係話講唐代建築噶嘛，咁所以日本建築除咗話我哋上集或者之前都有提過嘅係同唐代好相似，或者大家有一個影響喺入面之外咧，其實我哋亦都可以睇到日本自己本身都有佢本土嘅一啲好有特色嘅建築，而嗰啲同唐代之間有啲點樣嘅關係咧，可以之後再慢慢去講。咁但係今日我哋嘅话题咧就好明显咧，系可以话系喺唐代之前啊。咁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哋今次嘅主题系讲紧大和传说以及神社嘛。咁而呢个传说讲紧话，应该真系好烟远嘅一个年代入面，有一啲嘅神话喺入面咁啊，讲到一啲譬如日本嘅一啲起源啊等等都唔定啊。咁所以个感觉一定系喺个唐代以前啦。咁上次我哋有提过噶，唐代嘅时候大概系等于日本嘅飞鸟时代啦，以及系奈良时代等等嘅。如果再早啲嘅日本又会系点样咧？咁我哋咧亦都会喺今集入面咧再同大家讲，而亦都会咧透过一套电影，头先亦都睇过啦，就系宫崎骏嘅《幽灵公主》咧，同大家讲呢个嘅建筑嘅。 幽灵公主喺日本室町时代，哈儿族少年飞鸟所居住嘅村落被邪魔神所攻击，自己亦都喺保护村落嘅时候受到诅咒。为了寻找解除诅咒的方法，飞鸟踏上旅途来到达达拉城。原来统治者幻姬为争取森林资源，多次与神子发生冲突，而飞鸟在一次打斗中认识在森林中由犬神养大，被称为幽灵公主的少女山。二人辗转发现幻姬和朝廷联手要夺取森林神子麒麟兽的首级，飞鸟就周旋在乱世之中，试图解决这一场人类与神子间的冲突。 喺呢套《幽灵公主》咧，其实我细细个睇嘅时候咧，都系已经非常之喜欢，亦都系本人最喜欢宫崎骏嘅动画，即系头嗰几位噶啦，都一定系。咁但系当然啦，当时就年纪尚轻啦，睇嘅时候亦都冇留意太多建筑嘅部分嘅。咁所以咧，今次如果大家再睇翻呢套动画嘅时候咧，如果留意翻入面建筑嘅部分咧，亦都会觉得相当有趣。咁我哋一阵咧，慢慢再同大家讲啊。 嗱，我呢套咧，我就唔系细细个睇嘅，我系大大个先睇嘅。嗱。故事嘅時代設定其實就一般都相信係即係室町時代啦，可能係相等於中國嘅明朝左右咁嘅時代。咁但係我睇到裏面其實反而係同日本一啲再之前嘅更加早期嘅歷史係有關。咁譬如喺神話之前有另一個議題咧，我都想講一講，就係同日本嘅哈兒族，因為戲裏面有一個哈兒少年啊嘛，阿斯。 達加、嗯、或者叫飛鳥咧，有時咁佢本身就係一個所謂嘅哈爾族嘅人，咁亦都睇到佢一開始喺一個以打獵為生啦，跟住亦都翻翻去佢嘅村落嗰度啦，就同嗰啲村民啊、長老嗰啲開會。咁哈爾呢一個種族，可能卓然兄可能交俾你講一講， 好啊， 理解 啊。佢首先咧就呢位飛鳥少年咧，其實喺幽靈公主應該係真正嘅男一，亦都係真正唯一主角添、嗯。即係反而幽靈公主即都係第二位嘅出鏡啊。可能 多過 第二位、第三位添啊！咁但係其實飛鳥先係真正嘅主角。咁如果大家對宮崎駿嗰啲角色形象熟悉嘅話，其實飛鳥嘅形象係非常之接近《哈爾移動城堡》裏面由木村拓哉配音嘅，即係會變雀同埋會變翻人嘅嗰位少年嘅，其實就係哈爾啦。所以其實咧，你會見到咧喺宮崎駿嘅動畫裏面，經常佢會援引咧日本神話同埋日本傳統文化同埋民族裏面好多嘅養分呢去建立佢嘅動畫世界。咁我認為呢條線索呢係可以補得到嘅，即係呢個哈爾嘅呢條線索。咁理解哈爾喺日本裏面嘅角色呢其實相當之簡單。咁就係當我哋上一集都有講到話喺北九州同埋日本州地方建立咗一個統一嘅皇權嘅時候呢，相對於喺日本東北部同埋北海道嘅啲地方嘅，用今日稱呼講叫原住民啦嘅一啲族群嚟讲咧，其实系一个长期敌对嘅状态。大家都可能听过日本嘅将军里面，其中一个最大嘅将军嘅军位叫征夷大将军，系嘛？咁征夷嘅儿子其实目标咧就系征哈尔嘅。咁所以征夷大将军嘅设立，同埋征夷点解要喺东部叫起一个幕府要去打咧？其实就系打哈尔。咁所以最尾系成功啦，因为全部日本嘅岛咧都系归咗喺即系所谓日本嘅人之下，哈尔就成为咗日本嘅一部分。咁但系咧喺我哋晚近嘅鏡圖譜嘅證據裏邊咧，或者係中世紀以後咧，會講咧哈爾咧其實就係阿魯伊人嚟嘅稱呼裏邊喺中世紀後邊。咁但係其實阿魯伊人嘅血統咧，亦都唔只係哈爾人，即係話喺整個日本島裏邊咧都有阿魯伊人血統。但係同一時間咧，哈爾人咧或者阿魯伊人咧嗰、那個族群居住嘅地方，即係陸澳地方嘅即係日本東北同埋北海道嘅地方咧，其實當時嘅阿魯伊人聚居嘅地方就俾人叫做哈爾嘅。咁所以咧，哈爾或者阿魯伊佢哋有相同嘅地方，因為佢哋喺地方上一樣，但喺血緣族群或者基因圖譜裏面咧，阿魯伊人咧應該係更加廣闊地形容整個日本嘅一個部分。咁簡單嚟講，你可以知道咧，其實咧，如果你咁理解嘅話咧，日本嘅住民同埋哈爾人咧，其實佢哋喺族群上面應該係同一個 同宗同祖嘅， 不過因為日本亦都有大陸其他地方由朝鮮大陸架嚟嘅影響，所以先至會有咁嘅混和啫。咁所以係同一群人嚟嘅。咁但係點樣都好啦，呢、這個哈爾人啦，同埋朝鮮一批由大陸架嚟或者由亞洲嚟嘅啲移民嘅融和咧，就建構咗所謂日本歷史一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部分。而我哋認為哈爾人，尤其係近世開始由黑船事件以後，現代日本建立開始咧，其實阿魯伊人咧一直由歧視到由二世界大戰慢慢攞翻出嚟講，咦，其實佢哋應該被承認啦，被肯定啦，唔應該被忽視。咁所以喺咁嘅背景之下，宮崎駿擺哈爾喺一個咁嘅電影裏邊咧，其實好明顯佢有佢嘅 stand 同埋佢嘅立場，即係佢希望帶翻出嚟，其實佢都有一段歷史，而佢呢段歷史背後，如果我哋喺幽靈公主見到嗰個飛鳥嗰種正面嘅性格啦，佢裏邊講緊話即係人同大自然嘅關係嗰啲部分咧，即係宮崎駿見到借住咁嘅方式去呈現哈爾嘅面貌。 咁而咧喺呢個哈爾人飛鳥佢所居住嘅村莊入面咧，其實嗰種感覺都係好特別嘅。呢、這個算唔算係一種即係日本傳統或者古時候嘅？即係一種住屋嘅模式嚟嘅咧。 但其實喺佢嘅村莊裏面嘅，我睇到每一座建築其實都係近似嘅一種形式。我哋而家叫做樹月式啦、 嗯， 樹就係樹起個樹啊，月就係洞穴個月。呢一種樹月式建築其實唔單止日本，喺全世界其實不同地方都有所謂佢哋嘅原始或者係一啲比較好早期嘅上古時代嘅民居最初的形式。大部分都係有出現呢一種樹月式。 咩叫做樹月式咧？可唔可以講解一下？ 樹月式咧喺個外觀上面咧，最明顯就係大嘅草頂啊，茅草嘅頂，就係一啲譬如四邊都係斜屋頂咁樣，有啲似中國嘅武殿頂啦，或者四安頂啊，或者有時又會似歇山頂嘅。但個重點就係佢呢個大嘅斜坡咧，一路延伸到下面係落埋個地下嘅，咁即係話咧，你見唔到有垂直嘅牆身嘅。 咁呢一個就係所謂嘅樹式，呢啲嘢其實就係講緊裏面呢，佢通常都會掘低少少做佢室內嘅地板嘅。咁喺日本呢相對係比較淺嘅掘得，唔會超過一米嘅。咁呢個就係喺日本不同地方都有出現呢一種，其實唔係純粹反映哈爾嘅文化嘅建築嚟嘅，普遍嘅日本不同地方都有呢一種遺留落嚟。咁喺電影裏面就係攞咗嚟代表哈爾嘅村莊或者哈爾文化裏面嘅一種建築。咁相對於呢一種樹葉式呢，其實有另一種乾欄式啦，欄杆嘅杆啦，或者即係欄杆嘅杆欄調轉嚟讀啦。咁呢一種呢，其實雖然同時都係大嘅茅草頂，咁但係呢佢下面嗰部分呢就係、是、你見到有垂直嘅牆身啦，咁即係佢嗰個斜屋頂唔係直接落到地下。咁喺電影裏面，其實當飛鳥佢離開村莊之後，入到去一啲所謂大和朝廷控制嘅區域呢，其實就開始出現呢一種什麼嘅乾欄式。咁除咗佢屋頂唔係落到地下之外呢，其實你見到一般嚟講都係個地台會升起咗嘅，比起周圍嘅地方。咁呢個升起地台嘅乾欄式嘅特色呢，亦都係我哋通常對日本嘅住宅建築或者一般其他類型建築都係會感覺上佢係會升起咗個地台。咁呢個亦都係同中國建築去到後期嘅發展好唔同嘅地方。中國一般嘅地台都係佢升起，其實下面都係用一啲石啊或者土嚟到去做一個實嘅地基嘅。而日本呢係會升起咗一個木架，甚至乎喺佢外邊都會見到木架以下係空咗喺度嘅一個中空嘅狀態嘅。咁呢兩種嘅民居喺電影裏面代表咗哈爾嘅嗰個傳統啲嘅或者落後啲嘅，同埋大和民族嗰個比較相對先進少少嘅民居形式。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而喺電影入面咧，亦都有好多嘅一啲神話傳說喺度，咁亦都當然因為佢係一個動畫形式去呈現咧，我哋就唔會話覺得佢特別科幻嘅。咁但係咧，我哋喺睇嘅時候都係十分之津津樂道。咁我哋亦都喺電影入面咧，其中有一隻豬咧，咁頭先咧 Stan 亦都同我哋講到呢只豬嘅外頭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尤其是係佢所講嘅一個出雲呢個地方，亦都係我哋今日會講嘅神社入面好重要嘅一点嚟嘅。 其实呢个猪就系讲紧一开始嘅故事啊，嗰只已经变咗一个魔神嘅嗰只猪啊，即系攻击啊飞鸟嘅嗰只。咁佢其实后尾去讲翻咧故事里边咧，就话叫拿国神，就系、是、一只猪神。佢所谓嘅掌管嘅地方咧，就系、是、出云呢个地方。咁究竟出云呢个地方有咩特别咧？其实咧，我都啱啱咧就去完呢个地方，其实真系好远嘅。我由呢、這个关西机场开始玩咧，一路向西咁样，咁佢真系去到本州嘅好西嘅地方。咁主要我都系为咗呢个节目嘅今集咧，我特登一定要去呢个地方 实地考察一次， 真系大牺牲 咁啊，成功咗， 牺牲 咗呢个出云 啦，我都愿意牺牲下，真系。 咁但系呢个地方嘅历史咧，可能又交俾卓贤你讲下。 哦，好啊，可能讲多啲，即系嗰个神话其实系即系咩回事？我哋今日其实讲好多神话嘅嘢啊嘛，一啲部分。咁、其实幽灵公主都帮我哋理解嘅。嗱，日本嘅神话或者所有嘅神话咧，我哋有起码有两个观点可以帮大家理解。第一咧就系、是。神话呢是可以当佢里面嗰啲嘅世间万物呢都其实系一个人类咁理解嘅。即系其实佢所有嘢兔仔啊狮子啊老虎啊狼啊其实全部都系人嚟嘅。咁佢只不过系一个代称嚟嘅啫。点解咁讲呢嗱就系、是、喺有文字技术嘅历史之前呢其实所有嘅人嘅历史呢都系被口耳相传嘅。嗱喺口耳相传嘅历史同文字书籍嘅历史里面有一个好关键嘅分别嘅就系、是、呢口耳相传嘅历史呢你必须要下一代记得你讲乜嘅。只要下一代唔记得 你个文化嘅历史就消失。 嗯， 所以咧，佢哋好习惯地一定要被记得历史。咁当然佢哋记忆力好强啦，但系更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用故事。 嗯， 你必须用一个好容易被记述嘅故事去讲好多历史。咁我哋话日本嘅历史其实同飞鸟时代都有关系嘅，即系中间嘅就系有两本书咧，就系《日本书记》同埋《古事记》。咁差唔多喺十年之内，两本书都相继写成嘅。咁《古事记》系用 B 音体写嘅，咁《日本书记》系用汉文写嘅两本书。咁两本书里边都有一半嘅部分咧系讲一啲咁嘅神话故事，咁简单讲就系由公元七世纪嘅时候先写翻早嘅故事嘅啫。OK， 咁所以我哋可以话系推原嘅神话，即系话由当时系被书写落嚟记低。咁所以呢个神话已经传咗可能或者可能公元前三四世纪打落咁数，可能已经传咗一千年，咁先至被文字记低。咁所以中间嘅好多神话古仔咧，就已经系可能有变化啦。 佢定系写嗰阵时先至开始建构呢个神话， 都可能啦。咁 anyway 点都好咧，佢哋即系有口耳相传嘅根据咧，都被广为接纳，因为佢哋好多呢啲嘅神话嘅元素咧，其实系同好多唔同嘅地方系有关系，可以并。譬如我哋话印第安人神话系经，譬如话维斯陀做法国人类学研究，其实讲好多南北美洲嘅神话之间啲共通点啊，佢哋中间有变化啦、起源啦、同性别有关系啦，唔同嘅一啲衍生咧，都见到佢哋系更加唔系似系被作出嚟，更加多嘅本身其实佢哋系嚟自系神话。咁所以我哋而家嘅人写嘅古仔咧，同以前嘅神话故事的确系有啲差异，同埋有啲唔同嘅。嗱，呢个系第一点系神话系咁。第二个帮神话理解咧，就系唔好当佢哋系人，所有嘢都唔当系人，当佢哋系咩咧？就系当佢哋系理解我哋世间万物嘅一种方式， 嗯、 就系佢哋本身其实系嚟自世间万物唔同嘅理解。即系譬如话风雷雨电啊、神啊、唔同嘅力量啊、唔同嘅嘢，其实系嚟自啲乜嘢？咁我哋话喺好早嘅呢一类型嘅神话里边咧，就有所谓撒满呢种嘅谂法。喺亚洲嘅东北啦，甚至乎印第安人啦，甚至乎喺欧洲好多地方都有一啲咁嘅共通嘅一啲谂法，就系话万物世间嘅唔同嘅嘢咧，都系由各自嘅神灵去主宰嘅。 万物有灵 系啦，所以一棵树有神啦，样样嘢都有啲神嘅。咁我哋话返返去日本嘅早期神话呢，必须要提有几个观念。第一个就可能早啲有啲好多创世嘅神话，咁有人认为中国，有人嚟自亚洲唔同部分，唔好理佢啦。总之呢，本来呢就是一位无性别嘅神呢转变成为两位有性别嘅神。咁就係呢伊邪那岐同伊邪那美两位呢，其实係兄妹或者子弟啦。总之佢哋係诞生嘅、其实佢哋係嚟自一个阿爸阿妈嘅。因为佢哋阿爸阿妈系一个人嚟嘅，一个神嚟嘅。咁呢两个神呢，佢哋后来就结婚啦，即系佢哋兄妹但结婚。呢、这个乱伦嘅故事亦都系经常喺神话出现。结婚咗之后呢，生咗好多神，每一次都生好多神。咁眼泪又变成神，汗又变成神，去厕所排泄都变成神嘅。咁然后伊邪那美呢，就系生咗好多个岛出嚟，就系、是、生咗日本国岛啦。咁然后呢，就伊邪那美呢就难产而死嘅。 咁似爱尔兰 系啦，生咗好多岛之后，伊邪那美呢就难产而死，因为佢哋生头两个仔咧生 K 胎嘅。咁呢个神话故事通常见嘅就乱伦生 K。又是经常出现在神话里面的这种故事， 是 啦，难产的小朋友伊邪那岐就用刀斩死了他，就劈咗个头落嚟咁。咁其实劈头落嚟咧，同印度即系印度教嘅起点象神都关事，即系象神嘅头俾人劈落嚟嘅。所以其实呢啲嘅神话本身有好多共通之处。咁嚟到呢度咧就好关键啊！伊邪那美咧就去咗阴间啦，伊邪那岐咧就死咗个老婆啊嘛。咁然后去到阴间揾伊邪那美嘅时候咧，就发现伊邪那美咧已经变咗条腐烂、充满追虫嘅尸体。咁然后伊邪那岐咧就跑翻人间界，咁啊逃跑完伊邪那美就派好多嘢追佢。咁其中救到伊邪那岐，其中一个咧就系一个蟠桃啊，蟠桃咧就掉伊邪那美嗰啲追兵咧，就令到佢哋食咗个肚咧，就冇追伊邪那岐。咁、那个肚亦都系神嚟嘅。但系关键系咩咧？就系话伊邪那岐同伊邪那美嘅故事，都除咗乱伦之外咧，就系人同埋死亡生死啊。就喺呢一个时候开始咧，人类就知道生同死啦。咁伊邪那美之后咧就系管阴间，伊邪那岐咧就系管人间嘅事。咁伊邪那岐生好多个仔，其中一个咧就系天照。另外一条线咧就系天照个三弟，其中个仔咧就系喺出云神社我哋供奉嘅大国主神。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咧喺天照同埋大国主咧嘅关系咧就有啲似叫佢做咩啊？即系佢系佢老豆嘅阿哥 白父啦， 白父嘅咁嘅关系嘅。咁而喺嗰阵时咧，你会听到咩高天神咧就系管天界嘅。咁天照就系管天界，大国主咧就系管地上界，咁就系教人哋耕种啊唔同嘅部分。咁中间嗰啲生嘅过程咧，有阵时系真系屙出嚟嘅，即系生蛋生出嚟；有阵时咧系喊出嚟嘅，有阵时系甩咗啲手脚啊、指甲啊嗰啲出嚟。所以你会听到日本嘅嗰啲嘅神话系啲神多到话有800万神，即乜嘢都系嘅神。咁背后其实就系可能会理解成为认识世间万物嘅方式。 即係每一樣嘢都可能係變成佛， 賦予一個性格。 係啦，咁所以喺幽靈公主裏面見到咧，起碼有兩種形態嘅神，一種形態嘅神咧就係狼神啦、豬神啊，即係話樹嘅精靈啊。咁呢啲其實係由一個我哋認知嘅動物佢有神靈化。咁另外一種神咧就係麒麟獸。嗰種神好明顯同嗰啲 level 唔同啊，即係高級好多。咁嗰個神咧比較接近伊邪那岐、伊邪那美嗰一種已經神隱嘅神。咁神隱嘅觀念就係佢已經唔再出現嘅，咁佢化成世間萬物嘅。咁你會見到咧，就係麒麟獸俾人斬咗個頭之後咧死咗，然後由飛鳥講話唔緊要，佢已經變咗世間萬物，因為佢既管生命亦管死亡。其實背後就係呢個意思啦。日本嘅神其實同印度教神話裏邊嘅神有一個共通點，就係佢哋兩種嘅神咧都係同一時間有兩面。即係既管生又管死，既管存在又管非存在。咁所以呢個理解完咁樣之後咧，你會發覺可以借咗嚟幫住咧，幫我哋理解好多日本神話裏面嘅課題。 咁點解我哋講咁多神話嘅咧？咁因為咧，日本有一種嘅建築咧，亦都係我哋經常如果大家喜歡去旅行嘅話咧，周不時都會去睇噶啦，就係、是、日本嘅神社。咁而日本嘅神社同供奉神咧，當然係一個好重要嘅聯繫喺度啦。咁嗱，我哋咧下一節嘅建築二咧就會帶大家去出雲啦，就係、是。咧睇一睇出云大社，咁而呢一个咧入面咧亦都牵涉咗好多嘅神话故事啦，加上咧呢个出云神社嘅建筑咧，亦都系非常之有特色嘅。咁所以咧，下一节嘅建筑二咧就再同大家去出云度睇一睇啦。 艺我嘅古城，倾颓嘅奠基， 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今晚嘅建筑二咧，第二部分啦，就会同大家咧讲下大和传说以及神社，亦都会讲下幽灵公主呢一套嘅动画电影嘅。咁咧，阿 Stan 咧就真系唔知算唔算系为咗我哋嘅节目啦。咁但系咧，或者系为咗个人嘅个人兴趣啦。咁啊，之前咧亦都去完出云呢个地方，咁啊亦都去参拜或者去参观过呢一个出云大社。 参观啫，冇参拜。 系啊，不过咧，好似听讲咧，其实今次你嘅日本之旅都有一啲嘅 重重波折。 辛苦你今次嘅考察啊！辛苦你今次啊！ 大禹之神 系啊，原本都预咗咧，某一日咧，我啱啱一翻到嚟之后。唔知唞翻两日就同两位开个会就倾呢一个节目，不过点知咧就临尾就滞留日本啊，因为有大水灾啊，咁啊翻唔到嚟，结果都要吞迟咗少少啦。咁嗰个都唔紧要嘅，去到啲去嘅地方就最好啦。不过都有一啲地方原本谂住亲身去咗，再喺呢个节目讲都，结果都去唔到嘅。不过嗰啲就唔讲啦。咁啊翻翻嚟呢个 嗰啲讲，下次去完就再讲。 好啊，咁啊翻。翻嚟出雲先咧，出雲其實就一路以嚟咧都好想去嘅，但系你話點解我好想去咧？可能最初純粹因為個名，我覺得喂好正，好似好飄逸咁啊！出雲， 你去到嘅感覺點先？ 嚇、啊，去到都真係首先就好遠嘅，要用好多時間，因為我就由鳥取呢個地方嗰度搭車去嘅嚇，咁啊 day trip 去啫。我諗如果 day trip。咁樣去呢其實都大部分時間都搭咗幾個充車嘅來回，其實喺嗰度逗留嘅時間唔係太長。除咗出雲大社之外呢，就隔離去有一個古代出雲歷史博物館嘅，咁反而喺嗰度留咗好耐，真係去到出雲呢嗰、那個大社嗰度呢都相對比較短時間。咁希望唔知呀，下次如果真係喺嗰度附近住就唔使用咁多交通嘅時間啦。咁而出雲呢個地方其實 本身可以话系一个古国嘅名，日本一个国嘅名，即系喺大和去统一日本之前咧，其实亦都分咗好多个唔同嘅国噶嘛，包括啊邪马台国啊、大和国啊，咁出云都系其中一个国嚟嘅。咁其实佢嘅位置就喺所谓本州嘅西部啦，可以话叫中国地方嘅西边，亦都系 中国，唔系讲紧 China， 系啦，唔系 China 呢个中国。咁因为日本其实佢所谓最初有近国、中国、远国咁样，近国即系其实离开京都咁样嘅坐标咁嚟讲嘅，咁中国就系离开京都比较远少少，但系就未去到好远嘅，咁所以叫中国地方。咁出云就系而家嘅岛根县里面一个地方，咁最出名其实我谂所有去嗰个地方旅游嘅人都系去呢个出云大社噶啦。 如果睇相嘅话，就好认得佢喺正面睇过去好粗嗰条叫做 佢有好多柱嘅， 系嘛？ 哦，柱连绳咁。這個呢都可以講一講嘅，這個都是一般旅遊的時候都會講，一般普羅大眾去到特別都是看那個，有成五噸重的一條草繩，那就吊了在個屋頂的底下的。 最觸目 其實就不止一條，有兩條，最大一條就五噸。那也都講一講，剛才我說因為我們逗留了在那個博物館裡面比較久，那結果去到個神社比較匆忙一點，我們去到那個參拜殿那裡見到一條柱连绳咧好大条，以为去咗，点知原来好嚟好匆忙咁离开之后咧，上网睇翻，喂，唔系，有条仲大啲喺隔篱嘅神乐殿嗰度，咁啊呢个要特别警告各位嘅听众，如果下次去，其实就唔好去咗一条细少少嗰条，就以为去咗最大，隔篱仲有一条远少少嘅，真系好大噶啦，唔紧要啦，希望有机会再去，真系去嗰条好大噶啦。有講翻出雲呢個地方，其實重點就係佢係有同日本嘅神話傳說有好大嘅關聯。首先我哋知道出雲大社呢個地方拜嘅主要就係一個叫大國主嘅大神。咁呢個大國主神呢，其實傳說中佢就係建立咗個所謂委員中國呢個地方，而委員中國呢個地方其實即係喺呢個所謂嘅傳說中嘅人界嘅呢個地方，咁呢個地方最早嘅疆域咧就係嚟自出雲呢個地方。咁有好多佢嘅經歷啦，譬如佢遇到所謂嘅殷番白兔，就救咗呢只白兔，咁啊白兔又預示咗佢之後有一段姻緣。呢啲咧就旁支啦，咁更加重要嘅其實同日本嘅立國嘅歷史好有關嘅，就係呢個大國主佢之後咧，佢其實係將呢個國家咧讓咗出嚟，讓咗俾邊個咧？就係、是、天照大神。而天照大神係邊個咧？就係、是、所謂嘅日本嘅天皇制度啊。理論上咧，嗰、那個天皇嘅祖先就係天照大神。咁所以咧，呢一個係顯示咗嗰個日本嗰個立國啦，再加埋所謂嘅大和民族嗰個建立於呢一個所謂嘅天照大神嘅後裔，或者再加上呢個天皇制度嗰個之間嘅關係嘅，咁出雲就係代表咗呢一個，即係喺天皇制度之前嘅另一個神啊，亦都可以話係日本嘅一個最早期嘅一個立國嘅起源嘅地方。咁而呢一個神社，咁佢有咩特別呢？首先呢、這個叫出雲大社啦，大社喺日本嚟講係一種特別嘅一種形式，咁通常係比較重要嘅神社先至會叫大社。咁但係咩叫神社呢？大家兩位，我問你啦，神社其實係屬於咩宗教呢？我問好多學生其實都未必答到。 神社屬於咩宗教？首先又唔係佛教先啦，因為日本有佛寺㗎嘛，傳統民族信仰囉。 我梗係答到啦， 你梗係答到啦。 等你等你玩多陣先。 係啊， 佢嗱前面都講過，即係薩滿宗教嘅一啲部分啦。咁、我哋話其實喺宗教嘅分類裏面呢，最少可以分成兩三種唔同嘅種類嘅宗教。咁一種就係一神教體系嘅宗教。一神教體系嘅宗教呢，就嗰個神係無法挑剔嘅，亦都得一個神，有其他神呢就係假虛偽嘅神嚟嘅。Okay， 咁我哋正話講過，即係日本或者亞洲東部或者亞洲北部或者北美洲嘅好多嘅宗教都係萬物有靈嘅部分。咁簡單講就係所有嘅神呢都係神嚟嘅。所有嘅嘢都可以變成神，人類都可以上升為神，動物都可以因為某啲元素上升為神，亦都可以因為某啲怨念而變成邪。 OK， 咁呢个系一个同一个观念嚟，咁其实同我哋中国嘅道教嘅观念咧都系好近嘅。咁但系咧，真正同中国相近嘅咧，其实唔系道教，系儒家。因为喺汉朝嘅时候咧，其实咧儒家即系大家有印象咧，汉朝好强咧就系阴阳五行，咁就系儒家就最讲阴阳五行之术嘅。点解阴阳五行先至即系有朝代轮回啊，先至有唔同嘅力量啊？咁当然啦，汉朝嘅时候亦都有道教嘅文化。咁其实佢哋相通嘅一点咧，就系佢哋系一啲所谓民间宗教嘅万物有靈嘅啲民間宗教，咁但係佢係散嘅東西嚟嘅。咁但係日本又好有趣咧，就係佢將呢一種散嘅民間宗教咧，用古事記啦、本書記啦，同埋皇室嘅力量咧，將佢扭成咗一個叫做神道教嘅體系，即係話嗰個宗教咧就係日本嘅起源啦。咁呢樣嘢係兩個層次，我哋道教從來都唔係中國起源嘅，亦都冇一個我哋見到喺我哋現有嘅文明啊，好少咧以一種咁嘅民間宗教嘅衍生咧，成為嗰個國家起源神話。絕少有啲咁嘅情況，咁所以日本係獨特嘅，所以神道教嘅過程咧，就係佢由萬物有靈轉變成為一個以天王、天照大神啊嗰條宗族線嘅一種好有趣嘅嗱，即係佢有一條主族嘅，好清晰嘅，其實就好似皇大帝咁嘅主族，但係嗰樣嘢咧又係官方嘅東西，咁所以依個咧就係即係日本嘅神道教嘅一個特殊性嘅即係解釋啦。 而呢個出雲大社咧，好多時。最突出嘅地方呢就唔係佢而家個樣喎，一般呢你去揾佢資料呢都知道佢以前個樣子，咁當然呢個以前個樣子呢唔係話以前影咗幅相或者係甚至乎冇咩嘅畫像去表現過嘅，咁呢個主要係靠住文字嘅記載，咁佢嘅重要性呢就係佢係特別高嘅，有啲記載話佢有16像啦，有啲甚至乎會更加高嘅，咁計返出嚟呢有一啲理論呢認為喺平安時代嘅呢一個出雲大社咧，最高咧可以去到90多米嘅，90多米喎，等於係而家香港譬如有30层楼啊，大概有90多米啦。咁咧有啲理論咧就係40多米，40多米咧都10几层楼高噶啦，喺香港。 唔好意思，我打岔，木構建築喎。 系啊， 30几层楼。 咁所以咧，当然当佢讲到即系90几米嘅时候，可能好多人都会有质疑嘅。 系咯， 咁而40几米咧，可信性高少少，但系都系好离奇嘅事情。呢一个首先咧，点解会咁高咧？亦都同个神话有关。呢一个大国主咧，佢让出云呢个地方俾天照大神嘅时候咧，佢要求。天照大神帮佢喺出云呢个地方起翻一座神社，而佢特别有一个要求啊，有个 spec 啊，讲明啊，呢个高度咧要好高，高到上天庭咁高嘅。咁所以咧，呢个亦都可能因为咁样咧，令到呢个出云大社咧喺历史上系出现过嘅日本神社之中最高嘅吓。如果保守啲估计40几米，但系一般嚟讲，史学家会有质疑，但系当去到1990几年咧，就喺出云大社呢个地方附近神社里面嘅另外一个地方，就发掘掘咗一啲嘅木出嚟，而啲木咧其实系一啲木柱嘅一啲根部啦吓。咁呢啲特别之处咧，就系佢掘咗最少有3组嘅木柱，而每一组嘅木柱，佢由3条好大嘅，每一条可能有米几直径嘅，咁3条组成。黐埋一齊嘅，咁呢一個咧就同一般嘅建築學嘅研究咧，懷疑就係3条樹幹合埋變成1条大柱，咁而計翻如果呢啲咁巨型嘅，可能結果係出現咗大概3米几直徑啊，合埋之後咁樣嘅柱嘅粗度咧，又真係有機會可以起到。几十米高嘅木构建筑出嚟嘅，咁令到呢一个原本一路日本嘅古代文字记载话有成几十米高嘅，有啲人觉得系神话啦，唔可信啦，又多咗一啲可信性喺里面嘅。 咁但系你头先所讲到啊，纵使佢系咁高嘅时候，咁我谂大家都要搞清楚嘅就系佢唔系话即系好似现代建筑嗰啲咁样，佢而系反而嗰种感觉系似大澳嘅棚屋咁样。 系， 即系下面系一啲好长或者好粗嘅一啲木柱去支撑住，将我哋话住嘅地方咧，嗰个系啦，嗰个主殿咧系 升到好高，就唔係話哦上面有好多三四 有 幾 十 層，係啦，唔係嗰一種嚟嘅。 嗱呢個咁嘅所謂升起咗嘅，由一啲好長嘅裝柱去將成個主屋去升起咧，亦都同頭先提過嘅所謂嘅早期嘅原始啲嘅乾欄式嘅民居咧係有一啲關係。一般相信咧係由嗰度去有一個脈絡上發展出嚟嘅。咁而呢一個出雲大社呢，雖然冇直接嘅圖像嘅一啲流傳落嚟啦，但係經過好多學者去理解或者根據柱嘅位置去估計佢嘅平面呢，咁其實呢假設有九條柱啦，然後再將成個主屋去升起咗，好似一個棚屋咁咧。頭先就講，咁下面咧就係啲好高嘅柱，咁啊空嘅，咁而上面就升起咗一個主屋。咁但係點樣上去呢？再喺前面假設呢就有一條好大好斜嘅直不甩嘅樓梯咁打斜咁樣上到去嘅。咁呢個就係一般日本建築史學界去理解或者去推敲當時嘅出雲大社，當佢好高嘅時候就係咁樣嘅情況。咁當然有好多唔同嘅版本，有啲會認為其實亦都有拆過啦再重建過嘅。咁去到遲少少嘅镰仓時代，雖然假設佢嘅高度係矮過平安時代少少，但系都有一啲版本会觉得佢可以去到，譬如有四十几米咁高嘅，咁同而家所见到1744年所起嘅版本，而家就大概十几米高嘅，咁系相差好远嘅。 咁反而係依家係越起越矮返啲喎，即係之前講緊都可能仲高啲。不過呢個亦都好特別嘅一個位都想提一提嘅，就係呢我哋上一集都有略略提過一樣嘢嘅，叫做遷宮。咁呢個我諗同點解嗰個建築物可以去到今時今日都仲流傳咗落嚟，即係雖然佢有改建過或者係重新修葺過啦，咁但係呢個遷宮嘅呢個做法呢，我相信對於保存一啲現有嘅古建築係非常之重要。 係啊，咁所以我哋見到嗰種出雲大社嘅建築形式呢，因為日本有呢種遷宮嘅傳統呢，咁所以我哋會見到佢其實當佢重建嘅時候，都係用翻一啲比較舊啲嘅形式嘅， 即係每60年一次啊，咁 係啦，咁就唔會話喂有得個建築爛到咧，即係無可救藥，咁咪又拆咗佢，又重新起過一個新嘅形式。咁喺日本嚟講，好多神社都係用有遷宮嘅，就唔會有得佢爛嘅。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讲翻呢个出云呢个地方，其实好似系代表咗一个好遥远嘅国度啊！起码喺我旅行嘅时候系一个好遥远嘅地方啦。亦都翻去电影啊，《幽灵公主》里边咧，其实佢所讲嘅森林，其实亦都系代表咗一个喺日本里边嘅一种好遥远嘅遥不可及，或者系好似闲人免进嘅一个咁嘅地带嘅，咁代表一个好神圣嘅地方。 系啊，同埋你见到嗰啲树嘅精灵，其中有一幕好重要，就系话森林喺日本有一个好独特嘅意味，即系精灵啊、森林啊，好多树嘅一个地方咧，佢就会变成一个好特殊嘅一个状态。总之系好多树嘅地方咧，大家就会比较崇敬，即系唔会话我哋乱咁斩咗佢啊，或者点咁可以消失？只要好多树嘅地方，必然有好多生灵喺里边。 嗯，系啊，咁所以咧喺戏里边有个最神圣嘅地方就系嗰个咁嘅水塘或者水池啦，即系帮主角去疗伤嘅。咁嗰个地方嗰个空间嘅铺排，其实都系好有心思嘅。首先就系 喺个森林嘅中间咧，好多嘅树木阻隔住一般人系根本见都见唔到嘅。咁然后喺中间就有呢个水池，水池嘅中间再有一啲大石，再有一啲矮啲嘅树。而上空咧就啱啱咧，因为个树去到呢个水池漏咗出嚟，有个圆形嘅，好似一个天窗咁嘅位置。 系啊，同埋佢要树精灵带佢哋去先第一次见到啦。同埋谂翻即系龙猫故仔，亦都系嗰个小朋友入咗个树林里边，突然间入咗神圣嘅树，然后 好似与世隔绝嘅地方 嘅树底里边有龙猫喺度。咁所以呢一種嘅空間，好似喺宮崎駿度都幾重視。 係啊，咁而呢一個咁嘅鋪排咧，一路一路我睇上嚟係有一個層次感嘅，即係由最外邊，如果橫向嘅最外邊嘅樹啦，跟住去到有個池啦，池再有中間再有樹，呢一種其實可以話係層次啦，喺建築學上邊，我哋英文可能叫 layer。而日本有一個建築大師神文彦咧，佢亦都提出過一種叫做奧空間啊，所謂嘅如果日文就 oku 啦。咁呢一種奧空間咧，佢係分析覺得係日本人一種好強調嘅空間模式，就係、是、一啲奧，其實即係深奧嘅奧啦。咁、就係一啲好遙遠嘅，有好多阻隔嘅。咁日本人嘅空間概念裏面好多時呢都會好着重呢一種咁嘅空間，譬如好多神社佢哋都會係喺一啲深山裏面嘅，咁而鋪排一啲日本嘅建築空間，好多時你會見到喺一個終點之前呢都會設計好多阻隔啦，咁而且亦都唔會俾你一次過去望得好通嘅，將嗰個最終點嘅地方，好似譬如中國建築嗰個中軸線咁，或者好似西方建築嘅中軸線咁，將你一眼見曬嘅。日本咧係中間好多阻隔啊，加好多嘅，譬如喺紙門之間嘅罅縫，先至一路一層一層咁去入到去最後。咁呢個有啲似中國建築嗰個庭園嗰個設計，就係所謂嘅柳暗花明又一村，唔俾你一眼望通呢一種咁嘅空間。咁呢一個奧空間，我會係睇呢一套嘅《幽靈公主》嘅時候咧，聯想到即係一啲好遙遠得嚟咧，其實代表咗一種好神聖嘅空間概念嘅。 咁但係咧喺呢個好神圣嘅空間入面咧，我哋依家都要抽身翻出嚟先啦，因為今日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咁但係咧，頭先所講到好多，譬如係神道教啦，或者係神社，以及係成個即係日本嘅皇權之間咧，有一啲好微妙嘅關係。頭先亦都喺神話故事入面咧，聽到有天照大神嘅出現，亦都係可以話係天皇嘅一個始祖啦。咁我哋咧呢啲更加多關於呢一方面嘅建築或者係日本嘅文化咧，留翻下一个星期嘅建筑意咧，再同大家慢慢介绍啦。亦都会咧带一套电影咧，等大家可以去观摩下嘅，就系、是、咧《卑微夫》啦，跳田正浩嘅电影。咁大家亦都可以喺呢个星期入面抽时间睇一睇啦。今日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